着你承诺的永远，却仍想为爱情而奉献。 起来，勇气。

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check this out. 对，怎么会喝醉？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。 对， 看大雪纷飞， 却 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。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、有罪。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时候，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。

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里相通、哦、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场绝不放手， 努力变成属于你， 帮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，不管四季变化，我的心意不隐藏， thank you.

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不知道你是否也会这样，每天因为生活忙碌着，但是心呢却空落落的。看起来那些比你懒、能力比你差的人，日子却都过得顺风顺水，可唯独你怎么努力都没有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有的时候你难道没有问过自己，你真的了解自己吗？其实所谓的痛苦、愤怒或者是压抑，常常都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而产生的。当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生活过得不是自己想要的模样，诸事不顺，处处受到排挤时，或许应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，是自己没有认清楚自己，还是他人的眼光欠缺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盲目的自信，满腔的抱怨，根源呢往往是因为没有给自己清楚的定位，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懂得适合自己的是什么。所以你是自己的陌生人，这一点真的很可怕。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职场当中认清自己呢？其实自我观察、他人评价和社会实践是三个认识自己非常重要的途径。自我观察也就是对自己各种身心状态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，比如说自己的外貌、性格、兴趣爱好以及跟他人的关系等等，包含外在的形象，当然也包含自我的认知。认清自己的第二点就是通过他人的评价去认识自己。俗话说得好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那在他人的评价当中，我们可以更加多角度地去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，也需要仔细冷静地去分析和观察这些评价，以便多角度地来认识自己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用实践去贴近自己。如果一个人封闭自己，就好比是井底之蛙，通过做各种事情和参加各种活动，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楚自己的表现和能力，并且在反思当中不断的改进，把握好自我。此外还可以通过阅读、写日记、旅行这样的方式跟自己对话，从而更加贴近心里最真实的自我。从前有一个人问苏格拉底，世界上最难的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他的回答是认识你自己。人呢，独特而复杂，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多面性的，只是他们的程度和影响作用不同。不管生活多忙碌，工作多辛苦，也要偶尔停下来，多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也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，快乐又平和。